杨乃文。当你觉得她的爆发力强劲，是一个摇滚女歌手的时候，你又能够从她的声音里面听到纯情和温柔。大牌主打歌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香港歌坛目前最好的声音，陈奕迅。 赶着下班的计程车，一笑而过，下班后不想回家的我，谁要理我？很多年之前我问朋友来陪我，有谁来爱我？买醉的时候你认识我，最后还一起生活。为怕寂寞，我们做了很多最没空寂寞。之后我说想有人爱我，就有人爱我，可是我不知道想要什么，不知道拥有什么。